想完，飘落了灿烂，凋谢的世道上命运不堪，手摸土墙，秋心才凉拌，怕你上不了岸，一辈子摇晃。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，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，天微微亮，你轻声的叹，一夜惆怅如此委婉。菊花残满地山，深刻。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

爱你，爱你，你还是走。